你在何处漂流，你在和谁厮守，我的天涯和梦要你挽救，我已不能回头。天，你要想我多久，多么愚蠢是我，多么爱你是我，才会守着不走你给的寂寞。 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听歌时间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能够来光临我们的节目。今天的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熊天平《渔人码头》。科学家都说了，不管是男是女，陷入爱情之后都会智商变低，所以做的决定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头脑一热而欠了点思考。可是生活有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有时候没时间让你思前想后，仔细对比后，然后慢慢的斟酌，认准一个方向就一路走下去。你可以说这叫做执着，或者像下面的这首歌唱的一样，执迷不悔。唱歌的是彭佳慧。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也许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有

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送上周华健的一首特别版的《难念的经》，动感的节拍，还有踢踏舞的脚步声，甚至有一秒钟让我忘记了它曾经是古装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虽然林夕的词古风满满，但是周华健的作曲实在是太过于现代了。不知道当年电视剧的编导们是怎么想着来选中他的。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这个小时 我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异域风情的周杰伦蔡依林所合作演唱的布拉格广场。 轻轻闪透着光彩绘的茉莉窗，做此时刻的事叫当 CCC 叹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精神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忧伤上 再看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都觉得 都一样 啊啊不输啊啊不输 Yeah So so sorry 说说说我的人都有安南一路有有前面都有国际心魔有我的人都有说那是说呢从今来后我一切的都没有 我就站在 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并且用 rap 和蔡依林合唱了一首布拉格广场。歌曲里的灵动的手风琴加上活泼的小提琴，还有欢快的舞步声，让人好像真的到了坐落在欧洲中心的 Jack。 那布满了异国建筑还有陌生面孔的城市，那个坐落在福尔塔瓦河边的广场，希望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那里走一走转一转。